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六十四集，到了宋福潭的车前，窦春亭就轻车熟路地想上去。 诶，哥，开下门啊。 宋福潭说，你去打车。 窦春亭难以置信， 为什么？ 他回头告状， 妈，姑姑，我哥不送我。 只见宋齐云等人迅速钻进各自的车，一脚油门就开走了。窦春亭无语，随后说道， 不能够吧，哥，蓝河第一次见你都送了，就不能送一下你弟弟？难道我都比不上他吗？他转头对蓝河说， 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啊。 比？你拿什么跟蓝河比啊？ 宋福潭冷冷地道，你打车去。还是蓝河觉得不太好了，窦春亭说的对，送他不送表弟怪怪的吧。劝说了两句，宋福潭这才把他放上去。蓝河打开后备箱塞箱子，又对远远站着的依萍抬了抬下巴，依萍才磨磨蹭蹭过来钻了进去。窦春亭已经上后座了， 谢谢哥。 窦春亭报了地址，他要去朋友那玩，看蓝河放好箱子了，想起都是蓝河相助他才能上车，又热情招呼蓝河也到后座来帮他打开门。 来来来，往这边上。 宋福潭无语，蓝河坐到他旁边， 谢谢弟弟啊。 窦春亭觉得挺好玩的，说实话平时也有人冲着他爸或者舅舅跟他套近乎，有些油腻的让他很反感。蓝河这就喊上弟弟了，他却一点都不觉得反感，甚至有点意思。窦春亭琢磨了一下，可能不只是蓝河的神色很坦然，也因为他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哥先对蓝河另眼相看，导致他怎么看蓝河也都透着高人气息吧。他对表哥的眼光还是特别相信的。 哎，不客气。哎，你家住在哪儿？不然先送你吧，我不急的。 窦春亭笑嘻嘻的道， 啊，没事，你近些嘛。 蓝河不好意思的道，其实就是想和小宋聊聊天。 哈，谢谢蓝河哥。 窦春亭还喊上哥了，而且十分话痨地抓着蓝河聊天。 哎，你跟于总吃饭，他们是不是又给你讲鬼故事了？什么凶宅啊、公主坟之类的，等等等等。这是在兴霜，那说的是郡王府的鬼故事吧？哎，吓到你没？ 看来于总这点套路别人都摸清楚了，但别说，他讲的是真好。蓝河微笑着道， 对呀，不过没吓到我，我相信世上没有什么鬼神，而且不都说人心比鬼神可怕多了。 窦春亭唏嘘道， 哎，前面不论，后面半句我还是认同的，人心有时候确实比鬼神更可怕。 宋福潭和依萍都若有所思，可不是嘛，人心比鬼神可怕，尤其是蓝河的心。 不过呢， 窦春亭瞟了表哥一眼，当然表哥身上的事他是不敢乱说的，只是到 郡王府我以前也偷偷晚上溜进去过，我初中就在他那一部分改建的学校上的，晚自习后我和同学翻墙进去，给我吓的，真有女鬼在里面哭啊。 蓝河微微一笑， 可能是工作人员还没下班。你看到本人了吗？ 没有，但是后来我找的大师也说是。 蓝河笑而不语。窦纯亭心想，别看你现在不信，跟我哥待久了肯定也会信的。他颇觉挫败地继续道， 哎，那你听说了最近京城的灵异怪闻了吗？传得沸沸扬扬的。 蓝河自然表示不知道。 就是说京城有个警局也闹鬼，一直有鬼哭声传来，可多人听到了，最近往那边走的人都少了。哎，你搜搜网上还有帖子，那边的家属也爆料了。 蓝河觉得更可笑了，怎么可能啊，真有鬼赶进警局？网上谣传的吧，还有人传于总家 logo 是被做法偷走的呢，你信吗？ 就 窦春亭和宋福坦都无语了，但是蓝河前半句确实是真心的，警局那么正气十足的地方，怎么可能有鬼能进去？现在的灵异故事编的是越来越不走心了。 哎呀，这倒也不是进去啊，是警局外头的哭声。 窦春亭抠了抠脸，这个他也没有亲身验证，所以说起来底气没有那么足。 哎，反正我有个哥们儿晚上路过那边停车抽烟时说是听到哭声了，但是又看不到人。哎，不过也就是哭，别的。 到了，下去。 宋福坦一刹车终于冷冷吐出了四个字。 这么快？ 窦春亭还想心说这什么车速的时候，门已经打开了，只好灰溜溜地下去。 再见啊，哥哥。 蓝河也挥挥手。看他们的车离开了，窦春亭才低头一搜蓝河的资料，虽然是透明，公司也是放了些稿子和信息在网上的。 嘿，这不比我还小几个月吗？吃亏了。 窦春亭道， 下次得说说啊， 只要他没改年龄。 你弟还挺天真的。蓝河笑道，就是怎么连这种鬼故事也信啊？你那些事他都不知道的吗？ 知道一些而已，不是特别清楚，毕竟常人没事不要接触这些。 宋福坦道，而且他离婚后的经历也不会和家人说。 哦，行吧，说到警局咱们也先去警局吧，清溪路上那个你开个导航。 蓝河道，我要把金门槛交工，顺便借点纸。 哎，一平，你要不要坐到前面来？ 宋福坦这车型后头是一体的，只不过有个盖，只听一平的声音悠悠地传来。 不了。 蓝河解释道， 他胆子特别小，估计是觉得前面人太多了。 宋福坦不知道为什么。 人多吗？ 要不是他们两个人都能看到鬼，宋福坦都要以为这是个鬼故事了，类似于只对一个人的电梯里说人太多我就不上了。 我是打算接一平做保家仙了，就当养刺猬了。 蓝河隐隐有点兴奋，他还是第一次和家人以外的人坦诚自己的事，这样说起阴间的事让他有些别样的感觉，但没有最初以为会有的忐忑。 我老爷以前也养过刺猬，还有饲养箱，你要吗？ 宋福坦也觉得这种氛围很舒服，一平弱弱的道， 需要财神楼，我族里前辈说最好的财神楼是砖瓦木料的，非常精细，跟你们人住的院子，哦，有些人住的院子一样。 他已经知道不是人人都能住大院子了。蓝河说， 什么有些人，有钱人。 有钱人。 一平道， 有两层高，还得开门洞，刻上神位，常年烧香。 其实一平也没住过，只按照听来的细细说一遍。蓝河的神情渐渐有点忧郁了，答应一平的事当然要做，但他有些发难，门外也搭不了，会挡住消防通道，那气在家里吗？阳台房东一定不让，那不气严实了，该怎么搞这个财神楼呢？宋福坦往后瞥了一眼，淡淡道， 那种财神楼听起来有些年头了， 饲养箱说的是箱，其实是刺猬别墅，能保温，环保 PVC 材质让居住环境更干净，亚克力玻璃方便看管香火。 他想想这刺猬的习性，又道： 透风口上还有金属网，防止别人想从那里骚扰你。 依萍坐起来了。 哦，听起来有点富贵。 蓝河也回过神了。富贵，很富贵。 他可真是一下被限制了思维啊，因为依萍老说四合院，时代在发展，砖瓦财神楼其实是当年的标准，就像人现在住砖瓦房的也少了。那种财神楼他们喜欢，是因为在当年住起来奢华，其实放现在真不算什么，连保暖功能都没有。其实没必要盖砖瓦的，可以选择更舒适的方式，估计还不贵，就是宋福南那儿没有现成的，也能上网买一个。果然，依萍也心动了。蓝河向宋福南投去一个感谢的眼神，宋福南被他湿漉漉的暖褐色的眼睛一看，手也捏了一下方向盘，觉得心脏一紧。边畅聊依萍的豪宅，车也开到了清溪路。蓝河让宋福潭在还有段距离的地方停下来，从依萍手里把金门槛接过来。我离魂过去他们宿舍。这条路也不是什么主干道，路上车辆不多，稀稀拉拉，不时往来，也不会停下来。这个点儿，警局也早就下班了，一片黑暗。蓝河还未离魂呢，这车方停下来，就听到了若有似无幽怨的哭泣声，若隐若现，带着森森鬼气，在黑夜的街道上飘荡，一声长一声短，听得人心都要揪起来了。宋福堂回头和蓝河对视了一眼，窦春亭居然没胡扯，警局前还真的有鬼。这可真是奇了怪了，蓝河警惕的道： 你小心一点，说不定是冲着你来的，我去看看。 相比起有鬼在警局外头闹腾，蓝河更愿意相信是冲着宋福潭来的，他不就是这体质吗？蓝河把口罩戴上，还画了一道咒，才离魂而出。宋福潭亲眼目睹他的魂魄从身体里出来，还不好意思地对自己笑了一下，大约这是蓝河头一次当着知情人的面离魂。蓝河从窗户钻了出去，往警局那边飘。他出去后，车内几乎同时响起了两声叹息。宋福潭心想， 笑起来羞涩中带着清甜。 白武心想， 那鬼惨了。 蓝河到了警局近前，还真看到了鬼影，就团在墙边，大晚上发出呜呜鬼哭，让人头皮都要发麻了。蓝河过去警惕的道：哎。那鬼一抬头，脖子上有个很大的包，一看到蓝河幽怨的神情便渐渐兴奋。 来老爷，来老爷，是你啊。天哪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 蓝河傻眼了。 等等，这个鬼不是…… 这鬼站了起来，一下露出了背上的罗锅，还有手上的纸锁，含泪道： 哎呀，来老爷啊，我到底还要蹲多久局子呀？我一直好好表现，等你派人视察。警局外面好恐怖啊，经常有恶人和警察来往，我每天都吓到哭啊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